是真心对待， 是真实表态。 我说不够，我还要表现出来。 好我想想，制造感动， 而且又不能太三心做作。 哦，自然 真的好难，可是我爱， 所以我还是要对你表白。 今天下午我翻开妈妈的食谱，美食好多，色香味样样都有眼。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 节目第一首歌就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这首歌叫做我要为你做做饭，演唱者是阿妹妹组合。阿妹妹是在1997年由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和张惠妹的表妹陈秋玲组成的，他们在1997年10月出了首张专辑我要为你做饭，1998年12月出了第二张专辑爱最大，当时这张专辑在台湾卖出了40万张，虽然是阿妹妹最辉煌的一张专辑了，可是呢好景不长，因为和风华唱片的合约到期了，阿妹妹最后解散。继续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林俊杰曹操。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 不休，儿女情长悲断丝绸。 斑驳，月光太温柔，滔滔不如说， 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别说很多的梦，都和诺言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耳鬓轻唱，被乱世左右。 林俊杰一张非常有中国味道的歌《曹操》，他的特别之处可能就在于词是中国风，但是编曲上全是用西方乐器弦乐。林俊杰说他写的《曹操》曲风很摇滚，歌词也是在描写曹操这个人。虽然历史对曹操的褒贬不一，但是他真的很欣赏曹操的态度。继续这首歌就很幸福了，因为这位在婚礼上就用得到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梦起来，记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 九五九，我所

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真美，离开爱以后我会习惯自卑，宁愿将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爱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知也再不记起，离开爱以后我会像留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爱以后最妙会看到你梦中方向永久地，离开爱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爱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知也再不记起，离开爱以后我会像留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爱以后最妙会看到你梦中方向永久地接近你， 这里是不穿高跟鞋，各位好，我是黄欢。这首粤语歌是来自天王张学友离开以后。其实说到张学友，我很喜欢他和汤唯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月满轩尼诗》，他是在10年的一部电影了。故事发生在香港湾仔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其中一条轩尼诗道落在湾仔的中间，刚好把这一片区域切成了两半。两个主角爱莲和阿来正是住在这条路的两旁，他们由互不相识到相遇，到最后深深地走进对方的生命当中去，是一部很经典的都市爱情故事。这首歌来自叶蓓，《白衣飘飘的年代》。 秋风停在了你的发上，在红红的夕阳肩上，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那平平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歌，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是锁上了门，在无人相问，那夜夜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那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衣飘飘的年代，那白衣飘飘的年代。秋风停在了你的发梢，在红红的夕阳肩上，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那片片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是锁上了门，在无人相问，为未知的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等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真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衣飘飘的年代，那白衣飘飘的年

这是来自田震的干杯，朋友。其实现在有一个圈内非常有名的叫做田震模仿专业户，不知道你是不是清楚啊，他叫许杰，无论从高矮胖瘦长相声线，他都和田震非常的像。在这之前他做过裁缝，做过公交车售票员，很多很多的职业。他没有一天的声乐课班学习，但是从小就喜欢唱歌。有一年夏天，他在街边摆摊唱卡拉 OK， 唱得非常带劲儿的时候，老板听得也很高兴，不仅没有问他要钱，反而问他说：“哎，我觉得你的声音和田震挺像的，能不能来一首田震的歌呢？”就这样一句话，他走上了模仿田震的道路。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没来又延去，我只都看你一眼。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齐贤和方力怡，唱这首歌的女歌手方力怡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网上关于她的资料其实也很少。她是马来西亚的一名歌手，当时是新加坡风格唱片公司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举办的猎星行动当中发现的歌坛新秀。方力怡不仅有一把很清纯亮丽的嗓音，还能够自弹自唱，她自己也会做一点创作。在加入到风格公司之前，她还只是一名钢琴老师，他很少到中国来发展。那这首《只爱一点点》是他在参加台湾的一次娱乐节目的时候偶然被巫启贤邀请一起合唱的。继续李玟，爱你在每一天。 心的最里面，每个梦里也是这方面，唯一的眷恋就是和你。

妻子突然很动情地对丈夫说，哎呀，天下那么多女人，你却偏偏喜欢我，娶了我，你是喜欢我的容貌还是喜欢我的个性呢？丈夫喝了一大口酒之后说，哎呦，你真逗，我就偏偏喜欢你这种幽默感。真的很冷啊。好吧，节目最后呢，选了一首可能可以让你有一点点温度的歌吧，柯以敏，美丽很安静，希望你能够喜欢。我是黄欢，明天见。 飞机从黑幕到天明，子弹列车从谷底到天际，追逐地平线，流流秘密花园，在恒河看日出，日落桥等钟声，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不可以是迷，莫是心的空虚，回眸时你早在。